名確診患者不治，但是疫情指揮中心其後修訂為10人死亡，累計8160人染疫，109人死亡。台北市政府今日進行提升至第四級警戒封城的兵棋推演，民眾無必要不准外出，全市停工停課。不過市長柯文哲說，目前台北市沒有四級封城危機，但是仍然要準備。另外，為免傳統市場買餸的人潮成為防疫缺口，台中、高雄和基隆市都呼籲民眾依照身份證號碼尾數的單雙數分流。天氣方面，同低壓槽相關的強雷雨區正是靠近珠江口一帶。此外，一個低壓區為菲律賓以東海域帶來不穩定天氣。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多雲，間中有驟雨和雷暴，明朝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西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二仍然間中有大驟雨和雷暴，星期三四驟雨減少。現在氣温30度，相對濕度 83%。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马俊伟同汤宝如继续倾。 我嗰时候几岁啊？16岁，我开始出街啦，系咪先？ 系。 我媽就叫我10點鐘我翻屋企睇完戲，咁我同學就叫我喂你食嘢咁樣，我好好好咁去食嘢咁樣，直到唔知時間啦咁樣，突然間望咗鐘，哇10點都唔得，我要翻去。跟住我翻到去，我媽已經擔定張凳喺個門口度攞住個藤條，而家幾點啊？ 逢星期一晚上10點到12點，馬俊偉同你繼續傾《名人啟示錄》。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想有大气电波时段，仲要有资助 ，CIBS 帮到你。 CIBS 你嘅广播平台，你嘅开麦机会。 合资格团体或个人可以申请制作13集电台节目，仲有制作资助。 网上填表 cibs.rthk.hk， 第35、36季截止申请日期6月17日下午5:30。 喺呢度，人人都可以开麦。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我听这个吉他叮一声这个 harmonic 已经是非常熟悉，希望这个frequency 这个音调跟你已经是即是 tune in 了，因为之前大家好像有共鸣感就好了。希望大家听惯了这个主题曲叫做靓歌再重聚。大家好，我是 Albert 欧瑞强，每逢星期日的晚上习惯地听叮一声就开始，由现在到十二点我哋都会喺度。我哋嘅意思咧，即系话我啦，阿天使啦，阿 piano 啦，你好啊，同埋阿乔啦，咁我哋嘅铁三角咧，就每个礼拜都喺度等你。地点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唔系十年如一日，系二十年如一日，已经踏入咗21年啦。咁所以二千靓歌咧，希望可以成为你嘅生活嘅一部分。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又要即系。在我嗰个脑嗰度咧，即系抄翻啲回忆翻出嚟先得。我唔系唔记得佢，而系咧啊，究竟上一次嚟系几耐咧？敖嘉年你好， 系你好。 你记唔记得咧？我唔记得咗， 我真系唔记得啦。几年前， 起码几年 系啊。原本之前啊约咗上嚟嘅，因为疫情问题， 又拖咗一年， 拖咗一年。 本身就唔使几年先上嚟一次嘅， 系 咁，但系咧即系真系约咗， 系 好奇怪噶，点解约咗？哎呀，又唔得。上嚟以為又得翻嚟，又唔得， 係啊，同埋好多人排隊啊， 係啦，因為一唔排隊上緊嚟，因為延遲咗嘅有好多個啦，好多位啦，咁所以今日好開心， 係啊，多謝多謝。 其實咧，你嘅出現咧，亦都表示到一樣嘢，就係我哋香港嘅疫情咧，係 is going better and better， 係係，慢慢好翻， 越嚟越好啦， 係。 因为之前你知唔知啊？我哋一层层嘅，即系唔系话净系嘉宾牌，而系冇嘉宾。 哦， 啊冇嘉宾之有现场啦，但系再之前咧就连现场都冇， 系 就咁录低啲， 录低就播， 录都唔系唱嘅，都系播唱片啫。即系有一阵最严重嗰阵， 哦，即系唱都唔好啦， 系啦，唱都唔好啦，之前唔翻得嚟吓咁样。 哇，好严重， 好严重，嗰阵情形差唔多所有嘅电台即系主持都系有最多两个人喺度，咁啊两个人我哋系做唔到嘅， 系系系。 咁而家咧就都系要继续戴口罩， 系系冇错冇错。 今日咧又开心揾到敖嘉年啦， 系啊 Albert。 咁其实都点讲咧？我点介绍你好咧吓？即系其实识嘅你嘅人应该好多啦吓，大部分。但系如果系咁啱，即系攞开收音机， 系 啊，边个敖嘉年呢？咁个名就一定听过啦。啊，戏咧，如果你见到样，唔使介绍啦。 系系， 因为都几好多年噶咯，喺个电视度 好多年啦，系啊。我又咁样讲啦，好多人以为我参加歌唱比赛入行，其实 以为 啊，我系参加歌唱比赛小朋友，即系读紧书啦，唔系小朋友啦，系啊。咁跟住就我考香港电台第二台先至。第二一份工作， 竟然 系啊！我一入嚟跟李志刚噶嘛，系啊！咁跟住就做，先至入 TVB， 系 咁我第一套剧《封神榜》，咁所以好多人话我入行27年边有咁耐？ 哦，就计埋香港电台，不过 佢计我参加歌唱比赛嗰阵时， 哦，嗰个歌唱比赛系咩歌唱比赛咧？ 系啊， 系 咧， 系 Pioneer 嗰个系《 欢乐今宵》一个歌唱比赛啦，系啊，咁啊，入到最后五强咁样啦。 梗系应该如果我做评判咧，一定唔会系五强， 唔会入到， 一定系冠军嚟嘅， 系唔会入到。 不过咧，即系话时话咧，你讲呢个历史都好啱啊，因为咧好多人，因为你哋喺个电视嗰度做剧啦，即系太出色，即系嗰个角色同埋个感觉太深入民间，咁所以变咗咧就印象中咧。我哋喺劇嗰度見到好多演員都唔知道佢哋係唱歌出身。 其實有好多唱得好好 嘅，直情係職業嘅，出曬唱片啊，又剩啊！你求其講你而家係阿 Jean Pan 啊，咁你個個都係歌手嚟嘅，係 啊，歌手出身，佢哋真係歌手出身， 真係啊！佢搬埋 蕭正楠啊， 係蕭正楠又係啦， 係啊，好多 好多個都係咁樣，係 啊， 係啊。咁但係你咧就仲對我嚟講好離奇，因為我之前爭啲忘記咗你喺香港電台。 系做做过嘢嘅， 系啲娘家嚟嘅，即系第一份娘家嚟嘅，翻到嚟。 欢迎你翻到娘家， 好翻嚟 娥家年啊！今次不过今日嘅娥家年咧，已经唔系排骨仔嚟啦， 有翻啲肉， 好鬼大只啊！而家 有翻啲肉， 系咪因为要拍剧啊？ 有翻啊，因为年尾有套剧要拍，所以粗好大只， 哦，一定要大只， 系啦， 要除上身咧， 要啊， 真系啊， 要啊，咁所以就惊紧啦， 即系又系嗰啲咩警队咩 PTU 嗰啲啊？ 唔系二三十年代嘅咧， 哦，都要打啊，系咪？ 我谂要啦，咁样搞， 你都打得系真嘅，我睇到你 俾人打就打多啦， 打得多。今日嘅娥家年咧，大家真系我诚心再次介绍，因为咧娥家年唱歌好好听， 哎呀， 把声音好英俊， 系， 即系我认为 声音好英俊，我第一次 未听过咧， 未听过， 未听过咧。嗱，只样唔使我介绍啦，因为你已经系扮演好多唔同嘅角色， 系 啊，即系以前排骨仔又得，啊大只又得，中又得，奸又得嘅， 系 你好多。 好多做过， 你又中又奸嘅， 系亦都做过一啲智障嘅角色，亦都有 都做过啊！ 做过，做最中意一个鱼仔鱼之宝， 系啊， 系 厉害厉害。所以今日咧，我哋嘅娥家年咧有新歌，咁咧呢新歌咧就系其实系旧歌嘅 旧歌翻唱。 咁因为我哋香港有一个叫音乐永续嘅 campaign 啦，咁做咗出嚟就将一啲旧歌重新演绎。 冇错， 我经常都会推介就系话。將一隻舊歌重新演繹，係對嗰隻歌或者對個樂壇係非常好， 同埋致敬， 致敬 係啊，真係啊！ 致敬之餘，你將嗰隻歌咧，即係再加啲新嘅生命，你唔知嘅喎，可能比較原裝正版咧，又嚟一個即係新嘅， 即係另一種感覺啫。 一定有另外一種感覺，可能咧就有另一個即係爆發點都未定。 係啊， 介紹第一隻先。 第一隻係《星空倒轉七十年》，係羅嘉良當年嘅一隻歌曲。我點解揀呢隻歌咧？我中意呢一種旋律，好輕鬆， 好啊， 好好玩，試下咧。 好。 在转凳子上暖，墙外喧哗之声仿未倦，这商店扑扑情怀不变，就连吊扇木门也比当天，发色没变，化妆没变，连着笑意仿佛都熟练，若干年我已容颜改变，但只见你想中继续流连，那美态真得似假竟乍现，你看似降落凡世上走一转，却故意摄下神态，就像一个流年，让众生依恋，很想将星空倒转再倒转，让我在那天找你过七十年，又怕遇上了倘岁月太浅，同暴亦碰不见，很想将星空倒转再倒转，逐隔时间中搜索照想当天，让我遇到你真与实情言，抬头望我的那刻白低脸，发色没变，化妆没变，连着笑意仿佛都熟练，若干年我已容颜改变，但只见你想中继续流连，那美态真得似假竟乍现，你看似降落凡世上走一转，却故意摄下神态，就像一个流年，让众生依恋，很想将星空倒转再倒转，让我在那天找你过七十年，又怕遇上了倘岁月太浅，同暴亦碰不见，很想将星空倒转再倒转，逐隔时间中搜索照想当天，让我遇到你真与实情意，抬头望我的 那刻拍低了，很想将星空倒转再倒转，让我在那天找你过失心念，又怕遇上了倘岁月太浅，同暴亦碰不见。很想将星空倒转再倒转，逐抬头望我的那刻拍低了。 作品叫做《星空倒转七十年》，不是《时光倒流七十年》。 啊，我成日都读错呢个歌名。 是咩？你读咗 歌都唱错埋嚟， 因为唔系呢个，即系我哋二千靓歌嘅，即系呢一个标志嚟嘅，就系咧，就是，因为冇话好似 TVB 咁啦。你知如果 TVB 甚至你任何一个节目咧，真系排到你嗰个 camera 都要知道就点样走位先至礼真噶嘛。 系 我哋对唔住喎，吴嘉莲，我哋冇得点拍。 唔系啊，唔关事，我自己都 唔系呢啲都系啲段数问题啫。咁啊。尤其是咧就我都好體恤啊，即係尤其是唔好話體恤，亦都係致敬啊，向一啲劇嘅演員，尤其是演電視劇，因為我自己咧都玩過，即係玩過幾出， 係咩戲？ 嗰種辛苦度咧。 记唔记得系咩戏？ 我梗系记得啦 ，TVB 嘅第一套咪《爱情安歌》咯， 《爱情安歌》啊， 即系唱嗰啲主题曲就系《那天再重聚》咯。 哦， 我咧当年其实都唔关我的事，我唔系演戏噶嘛。 系， 咁当然咧，演戏之前我系演过电影嘅。 系， 咁电视剧咧就嗰个监制就打俾我，我唔会啦，我又要翻电台，系咪啊？我又要读紧书， 系， 即系冇可能啊。 系， 咁啊得噶咧，嗱我咧就读好晒噶啦，总之咧。你唔演唔得嘅话，点解？因为个剧系度身订做俾你的，吓唔系啩？我话咁，佢原来咧里边真系讲嘅一班好朋友读书啦，咁然后咧就参加民歌比赛，咁跟住咧然后出嚟社会啊，跟住之前一模一样嗰啲咁样，咁咪即系有我啊蔡枫华啊咁样吓，咁咪即系个女主角就黄造时啊， 黄造时， 咁咪所以变咗咧嗰啲青春剧，即系当年嘅青春剧，咁终于咧，我就你知嗰阵咧，真系后生得滞，真系身痕啦，都好几得意，未拍过电视剧喎， 哦， 咁咪试咗啦 ，OK， 哎呀， 当时有冇受过啲即系演戏嘅？ 完全冇， 冇任何嘅训练。 我拍第一出电影仲早啲， 系 啊，又系同个导演讲， 系 个导演叫徐克， 哦， 徐克话。我话得就得啦，咁样啫， 就得咗啦， 就照做， 就照做。 其实咧就咁嘅，即系我又觉得，即系演戏同埋唱歌咧，都系要靠你自己一啲点讲咧，即系唔可能由零开始学噶啦，学唔切噶啦。 系系 咁咪将你自己嘅性格啊、性情 都攞晒出嚟 啊！即系理解咗，即系等于我唱一只歌，譬如我喺度二千靓歌，我唱过万只歌。 系 咁，每一只歌嗰个情绪都唔同噶嘛。咁唔通你喺度练啊？嗱，抒情歌又咁唱，啊爵士味道又咁唱，啊中式小调又咁唱， 系 冇可能嘅。即系之前系一种成长嘅时候，你已经感受到。 系。 演戏即系其实做人啫，你做翻我，我系学生，我 系 学生嚟噶嘛，咪做学生咯，即系咁啫嘛。咁啊，当然我唔会好似你哋咁专业啦， 都唔系，慢慢试，慢慢试就 系 喺错嗰度学习。 咁啊，真系一拍就即系眯埋眼就拍咗二十集， 系哇，二十集都好多喎， 好多。 嗯， 我记得咧，差唔多系每一场戏都有我。你谂下几辛苦？ 哇！每一场 都有，可能有一两场冇，但系由头，真系哇！但系唔紧要，一啲都冇后悔，一啲都冇后悔。虽然冇得瞓， 系 不过练咗一对 习惯咗啦， 特异功能 系 就系唔使瞓。 系，我哋都系嘅， 你哋都系啦，所以我好， 所以我哋好多啲精神病嘅，咩精神病？我唔够精神啊， 所以咧，嗱，今日咧，即系我都知啊，即系就虽然你冇话我好体恤啦，因为听朝你一早开系咪零六啊啲咁样嘅嘢， 都系嗰啲， 系啦，嗰啲即系前系人哋我系未起身噶啦，肯定， 系， 咁你已经要反啲化紧妆啊，可能出紧外景啊，咁所以一阵间咧十一点咧我就放你走， 多谢， 系，我真系实在太感动，因为我好觉得成日话啊佢演戏咩，我话即系我净讲一句，抵佢红嘅。因为捱到唔容易嘅，你又要咧喺 好辛苦嘅， 每一个镜头你都要保持个状态。 特别系而家夏天， 系啊， 拍古装啲同事咧， 系啊， 哇！我哋着 你谂都谂到， 衫都已经飙晒汗，着古装好辛苦。 我最明白啦，喺户外咧，即系呢个三廿几度，你就算俾你玩啊，我哋打波啊，都觉得哇乜热到咁啦，系会即系想唔打嘅。 系 咁，但系你话演戏，着住古装， 仲要个装啊，黐个头， 黐头套啊，跟住有啲如果系黐埋须啊。跟住如果系演雪山飞狐啊， 系哇，仲要落雪啊， 落雪 落嗰啲雪啊，你要扮发泡胶咧， 你要扮好冻啊， 扮好冻啊，着啲 fur 啊， 嗰啲 fur 就算系假 fur， 假 fur 都死噶， 你里边有厚喎，系啊， 一定要厚，如果唔系你冇嗰种， 唔系 啦，冇 volume， 系啊，冇 volume， 即系你不能够着一样，我博着件丝系唔得嘅，唔得嘅，冇都要塞啲嘢入去嘅，咁所以咧，我好敬重，真系好佩服，亦都好佩服你哋啲演员， 即系 专业嘅演员， 系啊， 真系。真系，如果打埋仲惨。 哇，打埋，唔敢谂啊！ 你哋成日都要打噶啦 ，call 定个十字车先。 系有冇试过即系？ 有中暑噶，依家真系有中暑噶。有啲临时演员咧，佢真系喺楼梯度碌落嚟，碌落嚟 咁碌嚟， 因为企喺度唔喐得噶嘛。 系 啊，企喺度唔喐，俾反应咁碌落睇住。 系啊， 我同事都有好多， 以为真反应添啊。 系啊，做咗几次， 真系 以为真系晕咗。 系啊， 系啊， 真系惨。不过当年咧，即系好多个都试过咧，秋官啊嗰啲就 发哥啊，全部都系咁样， 全部入院。 华哥全 系啦，华哥全部入晒院， 系 全部肝炎， 系 系真噶，真系抬入去噶，系啊， 阴公。 咁啊，搞到即系医生话 OK 先翻出嚟继续拍，都系等紧佢，喺医院门口等佢， 拍住第二啲先咯。 系啊，喺医院门口等。接佢噶， 即刻化妆嘅，即刻化妆。换衫，换衫，换衫。 喂，头先你讲呢个音乐演唱会咧，咁系星空倒转七十年咧，罗家良啊， 系。 而家又仲有一只新嘅，又系旧歌翻唱嘅。 呢只歌我好中意，同埋因为呢只歌曲咧，我哋都拍咗个微电影啊，参加一个微电影嘅比赛，已经攞奖嘅。 哦，恭喜恭喜！ 系啊， 个微电影叫咩名？ 有汤冇险， 有汤冇险啊！ 系啊，创家作嘅一个微电影嘅比赛。 咁啊，即系嗰只歌就自然都系冇汤冇险噶啦。 系啊 ，OK， 不拖不欠咯， 即刻想听，即刻想听， 好嘅 ，OK， 不拖不欠 ，OK。在临别时候通话。并没记录，而我们的过去没声色的结束，但唯独远处那面挂钟，竟看不见怎么可再相通，并无任何幸福事活现眼前，连爱情的证据亦得不到半点，没留恋也欠缺旧信件，竟看不见怎么可再相见，一个冷漠，一个决绝，不多不少，不相伯仲，你我再也不拖不欠。但我又为何发现，在脑内剩余纪念，已刚刚足够跟我纠缠。一句说话，一个决定，清清楚楚，干干脆脆，你我永远不拖不欠。但庆幸尚能发现，在印象上留纪念，每一刻都记得你甜蜜过的脸。 并无任何幸福事活现眼前，连爱情的证据亦得不到半点。没留恋也欠缺旧信件，竟看不见怎么可再相见。一个冷漠一个决绝，不多不少不相伯仲，你我再也不拖不延。但我又为何发现在脑内剩余纪念已刚刚足够跟我纠缠。一句说话一个决定，清清楚楚干干脆脆，你我永远不拖不延。但庆幸尚能发现在印象上留纪念，每一刻都记得你甜蜜过的脸。 这个剧就叫做 有拖无欠， 有拖无欠，但是歌就叫做不拖不欠。吴嘉莲主演兼主唱电视剧的主题曲。九点半的新闻报道后，我们还有个半钟头给吴嘉莲，我们就当然到十二点啦，一阵见。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过去一日冇录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系今个月以嚟第三日零确诊，累计确诊个案11837宗。卫生防护中心又表示，因应流行病学调查，临床数据和基因排序分析结果显示，五名早前分别确诊和可能本地感染的外佣和地盘工人，可能是在抵港之前已经感染，因此已经将五人的分类修正为输入个案。身兼行政会议成员的商界立法会议员林建峰说，为了鼓励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他正是同总商会讨论举办抽奖活动，并且构思在九月份抽出终极大奖，务求将接种率提高至七成，达至群体免疫。林建峰说，不少商界朋友同他联络，表示愿意出一分力，包括送出机票、酒店住宿、自助餐券、主题公园门票、储值车票等。另外有公司提出捐出现金、抗疫用品和验身券，亦都有商户说会送出婚姻配对服务，向接种了首剂疫苗的市民提供资料，当完成接种第二剂疫苗就会安排对象单对单会面。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苗礼智星期四在英国逝世，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深切哀悼。林郑月娥说，苗礼智勋爵是显赫的法学家，在法律界地位崇高，成就非凡。他自2000年起出任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多年来曾经审理复杂的案件，以及受多个法律范畴撰写具权威性的判案书，对司法机构作出重大贡献。他在2015年获颁授金紫荆圣像。他说，苗礼智过去20年参与香港终审法院的工作，对香港自回归之后建立稳固并且备受肯定的司法制度，足证香港特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贡献良多。台湾新增266宗新型肺炎本土确诊个案，另外有89宗校正回归个案，都是本土感染。另外当局原先公布多11名确诊患者不治，但是疫情指挥中心其后修订为10人死亡，累计8160人染疫，109人死亡。台北市政府今日进行提升至第四级警戒封城的兵期推演，民众无必要不准外出，全市停工停课。不过市长柯文哲说，目前台北市没有四级封城危机，但是仍然要准备。 另外，為免傳統市場買餸的人潮成為防疫缺口，台中、高雄和基隆市都呼籲民眾依照身份證號碼尾數的單雙數分流。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朝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间中有大骤雨同雷暴，星期三、四骤雨减少。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食物环境卫生署将公开编配和合石灵灰安置所20,000多个可续期公众龛位，由5月11日起，市民可以在食环署网站下载申请表格，或经其他途径索取，并于6月10日或之前在网上申请，亦可透过传真、电邮、邮寄或者亲身递交。详情请致电2841-9111查询。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要数本地剧作家，你记得哪一个呢？ 热爱本地剧场的你必定会听过潘伟森这个名 字。他是现任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院长，他在1993年至2012年间担任新域剧团的艺术总监，期间创作了一共5个用昆虫为主题的作品。 这个昆虫系列的剧本最近出版成书。 这套作品的特色是以粤语以及书面语的对照方式排版，既保留潘伟森对白的用语、节奏等等的特色，更加入不同的翻译，让华文读者都可以了解剧作家的语境。 听下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总经理陈国卫的介绍。 这个系列写在1997年开始的5、6年间，那种人生存的活力，或者是一个好像是写实的处境，但又将它提升到一个意象的呈现，在这个处理里面，其实潘伟森是用了一个都相当有心思的讲法，令到大家即使在这么多年之后，亦都是潘伟森第一个很完整的系列呈现给无论是香港定是其他华文城市的读者。现在当然我们面对另外一种的香港的处境，但我觉得那种的生命力，又或者是昆虫面对不同的状况都可以继续去找到自己的生存方式，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共鸣在里面的。 潘伟森剧本集《昆虫系列》套书， 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 以及北艺大出版中心联合出版。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真可爱，令我心醉。落叶轻飘，悠悠风中，但你泪流，每点郁意尽放于心里。愿可将这歌轻轻的演奏着，让我开解你心里闷困。愿可将爱的真挚向你倾诉，凡尘问里我愿同面对。此际如诗如画的黄昏，映照桃红秋色流言相衬，若我在旁，梦里孤单也 不需纠缠，无忧无止的纯真，长长沙滩悠然相衬。若你倦时，我的关注似热烘。 唔该晒学友，佢哋唱呢只叫做《童话》嘅《城市民歌》，系咁啊！大家可能因为学友嘅 hit 歌实在太多啦， 系 忽略咗呢只噶，唔出奇。 我冇忽略噶， 咪就系好奇怪咧！你头先咧，即系未开麦咧，你一路跟住唱喎， 系啊， 唔使睇歌词。 读书嗰时成日听噶， 哦，系啊，奇怪， 学友好多歌我哋即系。嗰陣時就即係偶像啦， 係啊， 係啊，而家都係啊，咁啊，黑琴啦， 係啊， 係啊， 同一隻碟又有黑琴，又有黎明，一陣間稍後又播黎明啊，唱咩民歌咧？咁、哦、全部係民歌嚟嘅， 係， 因為係我哋香港電台。搞嘅第二届嘅城市民歌创作比赛，咁咪好多歌咧都系好熟嘅旋律，不过就系新歌词咯，即系旧曲新词， 旧曲新词， 咁但系呢只就新曲新词嚟嘅， 新曲新词， 张学友， 哇，好听，童话 系啦，咁啊，即系当时你读书就系实现紧你嘅，后来就实现咗你嘅童话啦。你读书嘅时候系咪真系好想唱歌或者演戏噶？ 其实唔系， 吓，竟然， 其实我考香港电台嗰阵时都系啲朋友，香港电台考 DJ 去唔去试下？好啊， 系啊， 咁啊走咗嚟考咯， 即系由 DJ 嗰条路。开始嘅先嘅， 系啦，系啦，系啦，细个因为要学校啊，各样要唱歌，咁去参加歌唱比赛，一班僆仔，喂，去， 系啊，梗系咁嘅。 我哋嗰时边有咁多嘢玩啊，就系参加呢啲啊，咁样去玩 都好嘅，即系从来冇谂过啊，即系赢咗系点啊，咩冇咁多铺排， 唔敢谂嘅，真系唔敢。 系啦，亦都冇得谂啦，嗰个年代， 系 有得唱下歌玩下，开心咯， 系啊，嗰时冇卡拉 OK 添咧， 更加啦，未发明， 系啊， 以前我哋唱只歌都好难嘅，所以咧就学吉他咯， 嗯， 即系如果你唔识弹吉他咧，你想唱只歌，你都可能冇机会。 去啲走廊嗰啲咧，以前我哋僆仔走廊咧，佢有弹琴，咁我哋上台唱，胆粗粗咁样上场，就冇卡拉 OK 嘅。 你已经好噶啦，我嗰阵就冇走廊 嘅，系 即系净系有啲咩唱歌的地方咧，就系嗰啲即系五星级酒店， 系 里边嗰啲 lounge， 或者系甚至乎有啲好高级嘅餐厅。 Okay。 但系唱歌嘅咧，九成都系外国人嚟嘅，即系可能菲律宾、 菲律宾。 咁但系你本地人唱歌基本上系冇嘅， 好少， 冇走廊，冇民歌餐厅，乜都冇， 系 乜都冇。 以前香港电台下边有一间走廊， 系有， 好耐好耐噶啦。 你讲好耐就对我嚟讲唔系好耐， 系 即系我唱完歌佢都未开啦，嗰啲即系我系即系睇住嗰个见证，突然间咧发明咗一种叫做民歌餐厅，咁啊多人唱啦，咁 即 系嗰个顶峰系边个咧？就系李隆基唱 哦，基哥 系啦，基哥唱嗰啲一晚走九场就系嗰阵啦， 系 即系其实嗰啲餐厅咧唱歌咧原本冇人唱歌嘅，因为突然间兴起唔知点解咧，跟住咧就。冇唔会有人开一啲唱歌嘅酒吧噶嘛？ 系 咁本地嗰啲即系唱中文歌嗰啲冇出处，即系冇出路。 系 于是乎咧，就所有平时食开嗰啲西餐嗰啲餐厅咧， 系 佢就改咗整个好细嘅 band 台，然后咧就揾一个人弹琴， 一个人弹 系啦，弹电子琴。咁唱埋，有时咧就如果嗰个餐厅系大啲嘅， 系 咁佢就搞一啲套餐啊嗰啲咁啦，咁你可以咧就。即係起碼消費高啲啦， 係， 因為我請李隆基嚟喎， 哇，有歌星嚟啦， 係啦，歌星嘅，淨係唱片歌星， 係 不特止，仲要係嗰啲歌好 hit 噶嘛， 係， 即係一隻稻草人咧， 係啊，稻草人 唱足即係一晚唱，佢話一晚咧就真係唱到嘔啊！佢話 係 點解咧？一個地方咧，每一個地方唔止唱一次嘅喎。因为你唱完咧，开始唱完啦，差唔多临走嘅时候又有人点嘅。 系啊 ，encore， 同埋咧有啲话我啱嚟咗，我未听咁样。 又唱一次。 咁同埋咧一个场啫，讲紧 佢好多场噶嘛。 九个场啊，都话最高纪录，最高纪录系九个，一晚走九个。 即系你九场。 系啊，犀利过郑九祖。 一样犀利。 系啊，一样犀利。即系呢啲咧，香港即系乐坛嘅一啲历史印记， 而家冇啦，而家好少啦， 冇咩唱本地歌嘅地方， 卡拉 OK 都少啦， 系啦，咁即系而家唔兴听歌星唱歌嘛，系自己唱， 自己唱live 嘛吓， 系啊，咁而家又卡拉 OK 度冇又少咗啦， 少咗啦， 咁然后咧就系头先你讲嗰啲啦， 系 即系而家好兴 咧，嗰啲 app 可以已经唱歌啦， 自己唱啦，咁如果想 live 咧就珍贵啦， 系 即系好似粤曲咁啦，要搵一班 搵乐师， 乐师啦，咁西沙英文歌都有嘅， 系 就一个琴手， 系 咁佢通常系 one man band 咧， 系。 佢係好 professional 嘅，即係一個樂手咧，就你唱咩歌，佢即刻彈俾你。 即係好似我哋今晚咁。 哇！今晚呢啲唔係普通樂手嚟嘅，好難請㗎。呢兩個啊，呢個邊時同馬喬咧，好專業㗎。係 啊， 不過咁，就算你出面俾錢咧，你冇辦法又揾一個咁嘅鋼琴同埋咁鋼琴手。 係， 因為淨係個鋼琴咧。 哇 ！Grand piano 唔係普通 grand， 係 三位九尺三位。 哇 ！Steinway & Son 仲要系即系精选过嘅吓，咁所以咧，阿 Vince 咧，你又应该咧，唔需要出粮都得嘅。每一次我收翻你琴租啦，俾你弹，净系你弹晒，你弹只靓歌嚟听下先。嗱，弹只敖嘉年嘅《心灵相通》啦， 呢只佢好中意 嘅，系啊，佢又中意，啱晒。所以咧，我佢唔使出粮咯，好靓声啊，真嘅呢个。 为学习迎合你，走了上了数十万次，背完你爱那份字，念得出歌中的拍子。为着在旁是你，沉住气去努力尝试，若然要说任何事，也以你语气告知。当心灵相通，谁都被谁感动。我就如你，为何你不痒也没痛？不可能不尽无条件赠送，无奈你还未看懂什么叫痛。熟你最爱艺人，认得他家中的唱机。为预备陪伴你，才学你说爱像游戏，亦忘记这段情分只过了半个世纪。当心灵相通，谁都被谁感动。我就如你，为何你不痒也没痛？不可能不尽无条件赠送，无奈你还未看懂什么叫痛。谁都被谁感动，我就如你，为何你不痒也没痛？不可能不尽无条件赠送，容纳我留在你眼中是否最痛？不可能不尽无条件赠送，容纳我留在你眼中是否最痛。 又有一 首有另外一首男人最痛的歌嚟， 系 我听到啲歌词咋， 都好痛的， 都系许志安噶嘛， 系 咁啊，呢只叫做心灵 伤痛， 伤痛， 哇，呢只歌好好经典 啊，系啊， 经典 啊，系啊，咁啊，即系都几旧下噶啦， 系啊， 对佢嚟讲 系 旧公司以前即系新秀嗰间公司 华 星嘅时候。咁就轉去第二間公司嗰一個年代， 係係。其實佢兩間公司嘅歌曲，哇，都好好好正， 係 係啊！佢揀啲歌曲， 係咁誒。當然咧，即係一個歌手能夠喺個圈度屹立咗咁多年咧， 係 一定會有一個好長嘅過程，而過程當中咧，一定會有好多吸引點 啊， 同埋一啲真人嘅經歷一路加加埋埋咧，先至可以有咁嘅味道， 係 啊。咁啊，呢只歌就叫《心靈》。傷痛嘅，今日我哋嘅特別嘉賓一路聽緊啊，把聲即係我哋忘記咗佢做電視演員先，係歌手嚟嘅，係啊， 係又唔敢啊，真 係，係點會唔敢咧？即係你有冇咁樣嘅諗法？即係一路撲而家開始由疫情過後啦，active 咗好多， 係 一路又拍電視劇啦，又會好多嘅演出， 係 咁啊！唱歌方面你點諗啊？ 其實當然啦，如果喺唱歌嗰方面可以多啲發展更加好啦，係啊，咁因為其實自己除咗拍戲之外，喺音樂嗰方面係好想再多啲。 嗯， 系啊，咁所以其实一有机会就尽量去尝试咯。咁其实我自己觉得系，首先要好随缘先。 系， 你唔可以好哇好夹硬去做。但系首先一样嘢就要自己做好。 嗯， 然之后嗰个缘分嚟啦，你希望可以捉紧到。 系， 系呢样嘢系我永即系咁多年嚟我都系咁样做法。 啱嘅， 系啊， 冇晒。 冇晒， 冇晒， 尽量做好佢。 已经唔系新人嚟嘅，因为已经沉淀咗好耐嘅唱歌嘅技巧啊。感情啊，都真系好多年啦。你都可以，如果你讲系唱歌，虽然唔系话主要发展嘅路线， 玩下玩下。 但系呢样嘢加好多分嘅，我觉得吓。但系时可能唔出奇噶，突然间有一只歌啊，你演个剧，不如主角演埋啦，咁样唱埋啦，咁样。 系 好多时候都系咁。 嗯， 咁啊，希望咧会喺不久将来喺你嗰啲剧嗰度咧，会听到你起码都会唱翻啲主题歌啊、插曲啊。 有嘅，之前有转过嘅时间有唱过嘅。 好啊 ，TVB。 今日咧就我哋嘅特别嘉宾咧，敖嘉年啦，好多人都读错你个名嘅。 好嘢 ，Albert。 唔系，即系佢系敖咧，即系姓敖啊，唔系敖，个个都叫你敖嘉年。 阿姐有一次好多年前，阿姐就敖嘉年，哇，真系好嘢喎！系啊，你嗰只系读敖啊嘛，唔系敖啊。 阿姐咧就真系一丝不苟嘅，任何嘢啊，即系佢都真系嘅，好多年前，譬如我喺电视都有同佢合拍过啦，就唱歌啊咩咁，成只英文歌唱咁先算。 系 佢突然间发觉有一个字咧，唔知点解， 系 佢即刻问， 系 呢个字其实系点解？即系佢你谂下唱一次嘅啫嘛，啲英文歌有一个字唔明咧，我哋经常都系咁， 系唱咗先。 我细个系啊，唱咗先，又识读咪得咯，即系咁样， 冇读错。 你谂下，即系可想而知佢嗰个一丝不苟嘅求知欲，同埋即系理解嗰样嘢，即系可能佢收 捉得好紧， 佢捉得好紧， 嗯， 即系到咗而家都冇改变。 系特别系迟到。 哇 哇！我见过啲新人迟到啊！哇，喺我喺后边见到，犀利 出开先啊！其实啱嘅，我直情系赞许嘅， 系 因为而家好坦白讲，即系我都拣 On and Off TV 啊，咩都呢啲好多主持啊，唱歌啊，我见到咧亲眼啊，最准时嗰啲咧都系最资深嗰啲， 冇错冇错， 好奇怪， 反而早啲添啊，仲要。 一定做 系啊系啊， 好少好少会迟到。 系呢样真系个美德。 咁我哋其实做边行都系咁。 系， 我觉得应该唔好掉以轻心。 冇错， 唱歌咧就今晚就唔使太拘谨啦。 嗯， 敖嘉年，你忘记咗听朝开早嘅，哎呀，死啦，又提咗你添。 系， 咁 咧，你呢两个钟头， 呢两，我唔应该提你，即系等你。我好希望呢两个钟头咧，你 就 好 enjoy， 好 relaxing 咁样。 系。 有時平時唱歌咧都少緊張啦，因為一登台可能唱兩隻三隻，都要唔坐得啦，同埋有對 band 又要夾啦， 唱十幾隻㗎有啲， 係咩？ 唱兩個鐘頭㗎， 哇！ 美嘉嗰啲唱兩個鐘頭， 哦，一個人即係唱咁多， 唱咁多係啊， 哇！咁嗰啲就有得練啊嘛， 都係練一兩次，係啊，錯 cut 就 冇辦法㗎啦，你唔可以要求㗎啦，冇得要求㗎，咁但係就希望可以。 即係盡快喺個表演場嗰度融入去啦。 係冇錯， 即係最少嘅錯處就最好啦。係 啊，盡量。 所以今晚咧 ，relax 啲，唱啲好好好深情嘅歌。 好啊，好啊。 呢個歌叫做《但願人長久》咧，就好多朋友，無論男女， 嗯， 即係做嘉賓都好啦，嚟到都中意揀呢嘢歌。 係咩？ 係噶。其实我自己咧就最中意呢只嘅 ，OK， 即系卢冠廷差唔多出啲黑胶唱片嘅时候咧，我已经好留意，就成日播呢只 ，OK。 咁我话呢只歌真系，哇，真系毛管动嘅。 咁好彩我冇拣错啫， 系啲字又写得好，即系当然应该都系佢太太写 ，OK， 啊，唐书心写， 哦，好听嘅只歌， 所以今晚有 Lulu 唱嗰啲系作嘅呢个系。嗯好好深情， 所以我今日好有幸可以同你一起唱呢只歌曲。 咁啊，梗系你唱先啦。 这夜难静处，独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变，每夜长。照耀，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如星闪照，每夜常在。漫长夜晚星若我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是光辉，让星闪照，漆下漫长夜。 清楚独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变，每夜长照耀，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如星闪照，每夜常在。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是光辉，像星闪照，漆下漫长夜。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是光辉，像星闪照，漆下漫长夜。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是光辉，像星闪照，漆下漫长夜。 但愿人长久。咁啊，当然连个歌名都已经系你即刻嘅投入咗一个一个咁样嘅即系场景啊，即系你拍戏拍得多啫。 系系， 我哋唱歌咧就经常都系幻想嘅场景系。你调翻转你拍戏嘅时候，你会唔会即系嚟到呢个场景又谂起一只歌？ 哦，我谂起啊， 调翻转啦， 我谂起啊，其实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呢一句嘅其实好耐噶啦，咁但系咧喺边一套戏里面出现过咧？ 喺戏里面都出现 过。巾帼枭雄。 哦，系咩？佢攞咗嚟 系啦嘅《义海豪情》。 台词， 系啦，系邓瑞文佢曾经同阿醒哥去讲嘅， 系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系 哇，正个心啊吉到啊， 系啊， 即系加上有呢只歌曲啦。 哇！如果佢导演就即刻嘅话配喺后边嘅， 系啊，即系当系叶海豪成咧最尾嗰场戏咧，长仔醒哥去死啦， 系 死嗰下咧，佢播翻呢只歌出嚟《红蝴蝶》， 哦，就是、 跟郭晓红第一啊，播翻《红蝴蝶》出嚟，哇！直情嗰个震撼力， 哇！如果你讲起《红蝴蝶》咧，我都听过，就系、是。即系跟过枭雄咧，即系柴狗嗰出 啊，清楚。 咁啊，一阵间不如咁啦，嗱，你未走得住嘅， 系系 咁咧，不如你演绎下，即系嗰只红蝴蝶。 好啊，好啊，好啊！ 大家都一定好有印象。 我应该记得嗰次 啊，因为系咪真系太好啦，太好听啦。 系系。 咁啊，即系因为其实喺剧集里边咧，就唔系一定要主题曲， 系 好多时候嗰啲插曲咧，又或者片尾歌啊嗰啲咁样嘅，就会突然间哇喺如果。 是 一夹到嗰、那个 画面， 画面咧，同埋嗰个剧情咧， 死咯！ 剧情先紧要。 系， 我记得以前即系譬如话吴启华佢做医生嗰出啊，咁我阿林即系佢同阿蔡少芬啊，即系林即系死啦咁样，哇！突然间就唱咗只国语歌， 系， 哇！即系。即係淨係即係好硬嘅， 嗯， 咁呢個監製好嘢，即係導演好 個功力， 個功力啱啱配到，所以後嚟咧就又叫阿啟華咧就再次重唱嗰只歌嚇，哇！咁所以大家都好感動， 再 hit 過， 係再 hit。第一個鐘咧就十點鐘，咁啊今日嘅二千靚歌再重聚咧，我哋請個特別嘉賓啦，就係敖嘉年， 嗯， 咁佢咧就本來要到十二點嘅，不過佢聽朝就開好早五六點要起身，一陣間仲有一個小時同佢一齊唱歌，一陣間見。 台湾新增266宗新型肺炎本土确诊个案，另外有89宗校正回归个案，都是本土感染。另外，当局原先公布多11名确诊患者不治，但疫情指挥中心其后修订为10人死亡，累计8160人染疫，109人死亡。台北市政府今日进行提升至第四级警戒封城的兵棋推演，民众无必要不准外出，全市停工停课。不过市长柯文哲说，目前台北市没有四级封城危机，但是仍然要准备。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靠近珠江口一带，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朝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间中有大骤雨同雷暴，星期三四骤雨减少。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32， 全年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 Top 10 International Gold Songs 得奖名单 Rain on Me Lady Gaga Ariana Grande。 Watermelon Sugar Harry Styles。 Dynamite BTS。 详情请登入 rthk.hk。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urple， 明年再见。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似火，乍暗乍光，飘动似星千火。谁人爱我，含目光亲亲我，大暖的火渗在我的心窝。自梦见你，心底的爱点起，长永记，心坎是你，唯愿情永远，相亲相爱相恋，如萤之火，可倾出温暖，围着雨线。去追梦里火焰，盼可将爱念处千万年。啊，梦里见沉着喜欢的脸，永远也不会灭这暖之火。遥望看你，双手自顾抱你。能与你一起多美，唯愿情永远，相亲相爱相恋，如萤之火，可倾出温暖。 The First of May， 我哋变咗二时嘅歌，叫做萤火啊。萤咧就系、是、唔系露营个萤。 OK。 是嗰啲萤火虫嘅萤， 萤火虫嘅萤， 咁所以变咗咧，如果你而家出去露营咧，就真系会见到啲萤火虫喺度飞下， 少少少少， 有噶， 多翻啲啦。 某一处，如果而家热啦，咁啊再即系唔好咁热啦， 凉翻少少。 喺大埔啊，咁有啲区咧系专系可以睇到萤火虫。 曾经话差唔多冇晒噶嘛， 系噶会 污染啊，各样嘢，系噶，连萤火虫都冇埋， 系啦，都费事发光啊，唔系。头先咧就系黎明啊，一听就知道系黎明啦， 系。 亦都好似又开演唱会咯， 系啊系啊系啊， 咁都希望可以即系好似以前咁热闹啦，啲演唱会 同埋终于顺利啦， 系啦，真系噶，咁啊因为 好无常啊嘛， 无常啊，两年啦，两年都冇演唱会睇啦，咁应该回复翻我哋即系一向。嘅生活，第一个钟系十点零十分啦，咁啊睇下天气预测先。而家咧就30度，湿度81%，依然都系几热下嘅。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又明早咧雨势有时颇大，气温咧介乎喺27至31度，咁吹和缓嘅西南风啦，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哇，以前你喺电台做嘅时候有冇读天气？ 有， 成日都读嘅系咪？ 系啊，以前就冇电脑嘅 ，print 张纸出嚟。 哦，系啊，系啊， 系啊，同埋 个同事扑出去嗰个咁嘅 printer 嗰度咧，咁搣一张纸咁啊抌入嚟读。 咩同事扑啊？我 你啊，就系你啦，系啊，就系你， 一脚踢按 panel 自己按 panel。咁同埋我哋以前诶入嚟嗰阵时咧，剪 open view。 哦， 而家部机仲喺度啊！ 真系，系啊，要摆喺度诶，要嚟即系 不时之需啊！ 不时之需，即系因为所谓 open reel 咧，即系解释俾大家就嗰啲碌带咯， 碌带咧磁带啊， 嗰啲磁带 要剪啊， 咁同埋咧就好幼个顶，咁所谓剪带剪带咧，而家就用电脑啦， 系 以前真系用胶剪， 用胶剪咯，碌嚟碌去听佢声嘅，我谂好多人唔知， 唔系好多技术噶，真系剪咧，你剪错咗就惨啦， 冇啦， 你搏唔翻啊， 搏翻翻咧，哇，嗰度 系黐住晒 烂晒啊！ 咁原来你播出嚟咧就好难听， 系， 同埋咧有时剪得太 tight， 所以太 tight 即系太密咧， 系。 咁佢又要点咧？即系等于我而家讲嗱，今日嘅天要执啊！点解呢个人唔使唞气啊？因为嗰人剪到密得滞， 冇咗个唞气位， 系啦，要剪埋唞气位， 系。 甚至乎有时要即系最高技术咧，剪个唞气声落去， 系。同埋咧剪啲音乐咧，你唔觉佢剪咗？ 哇！真系你又得，你得，你识音乐啊嘛，咁咪数拍子咯。 系啊，但有啲音乐佢个编曲啊， 系啊， 好密质质噶嘛。 系啊， 即系你点样可以剪咗出嚟，你唔觉就系呢度好玩 啦。好难剪嘅，因为通常系剪讲嘢咧就还 OK。 系， 如果你话有音乐背景嘅，就基本上 哇咁， 基本上冇得剪嘅。 系， 因为头先系敖嘉莲啊，因为头先咧我哋倾开真系好兴奋咧，就讲翻你以前嗰啲演嗰啲剧集。 系系。 咁以前有一个即系超级剧集啦，亦都第三代， 第三代 三个 season， 三个 season， 巾帼枭雄啊嘛， 冇错冇错， 黎耀祥， 黎耀祥系文女， 同埋文女啦吓，邓瑞文主演嘅，你又有份参与啦， 冇错冇错。 咁有只唔系主题曲，主题曲系咩啊？ 主题曲巾帼枭雄主题曲系呢只。 就是这只，这个不是插曲来的。 不是插曲。 这红蝴蝶是主题曲。 主题曲。二海豪情有二海豪情，一首叫主题曲。 这只好听。 古巨基唱的。 这一只就是吴卓羲唱的。 是啦。 红蝴蝶。 红蝴蝶好好听。 咦喂，边时你为什么你弹了 都好听啊这只。 这只更加熟。他为什么会弹了这个前奏的呢？ 为什么呢？ 试下啦， 试下啦。 雨水冷洗情不会淡，猛风再吹而不散，浮云和雨之间也不孤单，你足以倾城的两眼，教花与草还璀璨，然而眉目仿佛飘散，有一丝慨叹，流水透刺出我俩，沿路满布风霜也雪冷，天空灰暗，爱得到了景仰，世间什么爱叫纯洁，你甘愿化真似红蝴蝶，饱经挫折，伤口淌血都不似会磨灭，世间什么爱叫纯洁，主宰绝望仍力竭，留守最美一起，哪怕力竭，畅饮河边秀美，奏一阙曲传千里，斜阳随着清风已悠悠泛起，你的美比繁花更美，我心却只能希冀，红蝴蝶满天飞，恨你我一生铭记，流水透刺出我俩，沿路满布风霜也雪冷，天空灰暗，爱得到了景仰，世间什么爱叫纯洁，你甘愿化尽似红蝴蝶，饱经挫折，伤口淌血都不似会磨灭，世间什么爱叫纯洁，主宰绝望仍力竭，留守最美一起，哪怕力竭，世间什么爱叫纯洁，看见红蝴蝶，饱经挫折，伤口淌血都不似会磨灭，世间什么爱叫纯洁，主宰绝望仍力竭，留守最美一起，哪怕力竭。 即系巾帼枭雄嘅主题曲叫《红蝴蝶》，不过头先阿 Vincent 一开始嘅时候就弹《菊花台》，我以为你弹错咗，原来咧 都夹到， 原来夹得好夹添。虽然咧即系旋律啊，完全都冇乜点太拉更嘅，咁但系好多时候音乐就 系 咁，即系有某一啲歌咧，就喺唔同嘅时空啦吓，甚至乎唔同嘅国度啦。都会喺时空交错之下咧，大家互相吻合到嘅，即系有啲外国歌同 中文歌大家都唔認識大家。絕對唔會話你抄我抄你冇嘅，唔知點解會撞到嘅， 但係又夾到嘅， 夾到嘅。我哋以前就好興咧，就係、是、即係將呢啲好似嘅歌可以一齊唱，然後咧就將兩隻歌咧就串埋，就好似 melody 咁。咁但係當然兩個作曲家都唔會知咁啱啊， 認唔認識添？ 下一次咧，邊時可以啊？可以情日唱《菊花台》一半，又唱《紅蝴蝶》一半。 咦，係喎， 得㗎，自然得㗎，係咪啊？呢啲即係個曲式 係。 各样嘢都好吻合，都个 mood 都系啊，因为都好好有啲中国嘅色彩嘅、 啊。我哋都未夹过添，头先 系啦，因为嗰、那个系咯，一嚟一嚟啦，因为巾帼枭雄咧，即系永远都系咁多集都系发生喺啊啲民初啊、 清朝啊、 清朝啊、民初啊， 系啊系啊， 即系、啊啊、如果跟住落嚟咧，一路拍落去都得嘅，将整个嘅中国嘅历代诶个朝代咧， 一路拍晒佢， 一路拍晒佢，每一个朝代拍一出，战国又拍下去吓，去到明朝又 拍到六七十岁， 得噶，咁啊佢哋要唔同嘅角色啦， 系系。 不过你又可以做耐啲，因为你最后生， 都唔系。 你系其中一个， 佢哋都后生，佢哋都后生。 因为讲起呢啲即系中式嘅歌咧，我啱今日诶睇电视咧，因为发觉咧啊，系我以前有一个问题就系话，我哋听到陶渊明嘅《桃花源记》啦。咁係一個傳說嘅，呢個寫噶嘛。咁其實呢個地方咧，究竟有冇呢個地方？即係等於以前我哋喺外國有嗰個叫 Shangri-La， 即係香格里拉。其實係小説嚟。咁即係究竟香格里拉邊度啊？咁咁於是乎咧，啲中國人就好聰明嘅。即係如果佢要發展旅遊咧，就話係喺我嗰度，我 呢度就係咯， 呢度就係啦。咁啊，即係要似先得嘅，即係因為佢個小説裏邊要點樣講，點樣形容，咁大約係咁啦。咁所以咧，亦都中國都有香格里拉，有喺雲南啊啲咁樣，仲有一個地方又話認嘅。咁 anyway， 咁我而家講呢個《桃花源記》咧，都有人認喎。 嚇， 係啊，其實就冇證實過話喺邊度嘅，基本上係佢寫出嚟嘅啫嘛。 即係佢話係， 係啦，佢唔係話即係紀錄片嚟噶嘛，亦都唔係記錄嘅小説。咁所以咧，佢誒我而家直情改咗一個咧叫做桃花源嘅市鎮，即係桃花源鎮啊，直接叫咁咧就。咁啊點咧就叫人嚟旅遊，咁旅遊咧就譬如喺個河上面啊，咁啊坐住啲帆舟啊，兩岸咧就揾咗300個演員，著曬古裝，咁然後咧有啲農民就扮農民喺度耕種，有啲啊即係咁樣，即 係拍戲咁喎， 直情睇拍戲。每一次都做俾你睇，咁而家中國都好興嘅，即係每一個如果有名勝，譬如話有啲長城啊、 桂林啊、 我去就麗江啊、即係玉龍雪山、 少林寺啊、 少林寺啊，全部都有，多數九成都係張藝謀嘅手筆嘅。咁但係呢個就應該唔係啦。咁但係呢個鎮咧，我唔記得喺邊度。咁咧，所以呢隻歌咧，我哋香港原來有一隻即係唔係太多人即係經常聽到嘅叫《桃源行》啊。 哦， 就係呢個桃花源嗰個桃源。咁呢個成個感覺咧，都係話突然間發現咗一個世外桃源，冇人知嘅。 好多桃花， 佢又唔系佢即系呢一个桃源行迹，其实话发现咗一个咧，即系与世隔绝。我想抛弃我繁嚣嘅世俗，然后咧就投身呢一度，永远都唔翻嚟喺嗰度居住。嗰听感觉，想唔想啊？ 好啊！ 一生只爱白云与青山，趁春日随流去。两岸桃花怎相逢，低声问这花放为谁，轻舟溪里独行各散心，此身入迷途里，远望人家三几处，匆匆上路无后退，谁知这尘埃似雾俗世事，笑问我家哪里，相愿莫再痴痴往日记，被世一生山里居，一声退却顿然翻轻烟， 见花落随流去，片觅林中散任处，终不再与唯独醉。行过山深，似深入迷途里，愿望人家三几处，匆匆上路无后退。谁知这尘埃似无足世事，笑问我家哪里，相愿莫再次次往日记，避世一生山里居，一声退却顿然化轻烟，见花落随流去，遍觅林中散任处，终不再与唯独醉。遍觅林中散任处，终不再与唯独醉。 我都代入咗，即係你 好有詩意 啊！係啊，係古裝喎，仲要係中式古裝嘅。 係啊， 咁我就我演過一出清朝嘅。 哦，我剃頭 冇太冇咁誇張，即係因為前係好現代嗰啲，即係現代感覺。 O K， 你估都估唔到我同邊一個一齊做男主角啊？你唔會估得到。我同葉振棠， 啊，堂哥， 系啊，堂哥啊，你估唔到咧，仲要咧，仲要唔系演过一次喎，咁啊先演咧，即系其实嗰啲系咩咧？即系轻松好多，就陈梦吉嗰啲咧， 哦，过瘾嘅， 我就做陈梦吉嘅，直接，咁佢又做同陈梦吉对嗰个边个啊？吓， 即系对家， 对家啦，大家即系， 咁你咪好多对白要讲。 由头讲到落尾噶啦，但系轻松啲嘅。咁我咧有时都会化咗佢，唔系太古装嗰啲对白啦， 轻松啲。 咁啊，诶，几得意喎！出咗街之后，跟住咧再嚟一次，你再斗过就系时光，即系诶穿越。 O K， 就嚟咗现代。我哋两个又做咗嗰啲石 Q 啊， 保安员 系保安员啊，咁啊又系斗餐死，咁啊又即系警匪嗰啲咁样， 得意喎。 诶，咁啊即系一生人就试下都好啊，咁所以。即系我唔系演戏嘅，我亦都唔系专业，但系即系总共都演过几个剧集嘅， 系啊，过瘾下都好啊， 好玩，即系试啊嘛，原来咩都演嘅，哇，原来演电视剧咧又咁，因为电影原来又唔同， 电影唔同，电影另一样， 咁所以咧，真系喺呢行咧，尤其喺香港，我谂就可以系咁， 系， 因为香港比较即系大家好 close， 即系大家都好接近啊。即系你做演员又好，你可能会做歌手，歌手啲又会做，而家全部咧都系啦。 系啊系啊， 吓即系张学友演过好多戏啊，郭富城啊变咗之前 演员， 系演员添啦，系为主个 影帝 系啦。咁啊刘德华唔使讲添，系咪咁啊？全部影帝级， 系 咁啊，两边都帝级噶啦， 系 吓咁啊。香港又有呢个好处。喂，唔好讲咁多啦，因为你咧要十一点要走啦， 一定 要 预备呢只啊。 喂，突然间嗱演戏，导演话 pick。咁啊， 就嚟啦，就嚟啦！ 投入你嘅， 投入翻先， 情是永远着迷嗰种伴啊！ 让我的手托着头，沉默里细心欣赏你。愿在你嘴边轻轻吹，这恋 的空气，让我的手盖着头，沉默里细心思想你，在你颈边轻轻吻起，疲倦了也不归去。只因我有着你，一切也觉完美，情是永远着迷，永不相弃。只因我爱着你，心中有了甜美，愿留住落日晚风中共对。风天际轻转动，风里落下半晚红，心总不再激动，只盼望和你在对望和抱拥。让我的手托着头，沉默里细心欣赏你，愿在你嘴边轻吻起，也不归去。只因我有着你，一切也觉完美，情是永远着迷，永不相弃。只因我爱着你，心中有了甜美，愿留住落日晚风中共对。风天际轻转动，风里落下半晚红，心总不再激动，只盼望和你在对望和抱拥。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过去一日冇录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今个月以来第三日零确诊，累计确诊个案11837宗。卫生防护中心又话，因应流行病学调查、临床数据和基因排序分析结果，显示五名早前分别确诊和可能本地感染的外佣和地盘工人，可能是在抵港之前已经感染，因此已经将五人分类修正为输入个案。有网上片段显示，几名市民正在马路上踩单车，一名交通警员驾驶着电单车和他们并排行驶，期间那名警员站起并且将电单车左右摆动。警方回复查询说，事发在今朝在青山公路青龙头段往屯门方向，涉事警员正是处理一宗有关单车霸占行车线的投诉，正是了解事件。警方强调，警务人员驾驶车辆执行职务时，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遵守相关的交通法例，同埋以路面安全为首要考虑，如果证实有人员违规，一定会严肃跟进。国务院港澳办回应区域法院法官胡雅文受到电话恐吓事件，强烈谴责香港少数不法分子恐吓法官的恶劣行径，指有关行为对法官人身安全产生严重威胁，有如公然挑战香港司法制度，粗暴践踏香港法治秩序，绝对不能容忍。 認為有關行為不單止觸犯本地刑事罪行條例，亦都觸犯香港國安法，必須嚴懲。港澳辦發言人說，香港多名法官自去年以來依法對修例風波中的嚴重違法行為作出具有阻嚇力的判決，讚揚他們有力捍衛法治尊嚴，修復在修例風波期間一度被破壞的法治秩序，提升廣大市民和國際社會對香港法治的信心，得到香港社會各界的普遍認同和支持。香港電台回應港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聲明說，負責5月21日以事論事的製作團隊在節目末段加插播放六四長跑的片段，違反新成立編輯委員會的指令和偏離編輯管理機制，港台會嚴正調查製作團隊涉嫌違反現行編輯管理機制事宜，並且按既定機制懲處違規人員和追究責任。港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對於管方的聲明感到驚訝和失望，促請管理層回歸理性討論。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多雲，間中有驟雨和雷暴，明朝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西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二仍然間中有大驟雨和雷暴，星期三四驟雨減少。依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 80%。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便溺，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大家好，我是健康空气行动的青年倡导者殷俊彦。哮喘是一种常见的疾病，而空气污染是引致哮喘的主要原因之一。有本地研究亦都发现，空气污染会导致哮喘儿童住院数目上升。空气中的可吸入悬浮粒子 PM10 和二氧化氮是会刺激到我们的气管，嚴重的可能要送院治療添，所以在空氣污染差的日子，切忌進行一些戶外活動和劇烈的運動，有可能適得其反，加劇哮喘的問題。不過坊間有另一種的迷思，覺得有哮喘就不應該做體能活動，擔心動一動都會令到哮喘病情惡化。其實只要經過醫生的指導，有適當的藥物去控制，加上正確的呼吸訓練，即使有哮喘問題的小朋友都可以無負擔地享受做運動的樂趣。有醫生指保持適量運動可以增強哮喘小朋友的肺功能，游水、網球、游軟體操等等都是適合哮喘患者去做的運動，家長亦都可以帶小朋友去公園同埋郊外去玩山跑，呼吸一下一啲新鮮空氣，對身體都好啲㗎。總之，記得要問過醫生嘅專業意見，正確嘅藥物治療同埋適當嘅運動，哮喘係可控可防嘅。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人在社會，个个天生都有用，愿你俾啲信心，当你现实来操纵，前途快进，虽则远景似梦。

歌名叫做《青葱岁月》， 哇！ 亦都令我哋谂起外面的世界。希望今天晚上三十度嘅气温，外面嘅世界会有一啲微风吹荡，令我哋嘅面孔感觉舒服。歌名叫做《微风中》。 微风曾轻轻倚我肩，伴我看雨天，而当天的风和当天的你曾在这一处跟我醉月癫。微风仍喜欢倚我肩，伴我看雨天，而今天的风和今天的雨仍未惯不可再亲亲你面。偏偏喜欢经这街道，和凝望昨日你喜欢的花圃，能重用诗半诗片段，延续已是停下了的拥抱。微风之中千叶齐飘到，仍像过往在风中飞舞，唯一更改只是微风里黄叶怪你怎么未到。在这一处跟我醉月癫，微风仍喜欢倚我肩，伴我看雨天，而今天的风和今天的雨仍未惯不可再亲亲你面。偏偏喜欢经这街道，和凝望昨日你喜欢的花圃，仍能重拾昨日一丝半丝片段，延续已是停下了的拥抱。微风之中千叶齐飘动，仍像过往在风中飞舞，唯一更改只是微风里黄叶怪你怎么未到。微风之中千叶齐飘动，仍像过往在风中飞舞，唯一更改只是微风里黄叶怪你怎么未到。 当年小虎队的其中一个成员叫做孙明光，一个又高又大又靓仔， 靓仔嘅， 仲系识作曲，呢只歌就系佢作嘅。 好耐冇见佢咯， 好耐冇见佢，应该喺香港嘅。祝佢生活愉快。 系， 歌名叫做《微风中》，之后我哋继续让呢啲风轻轻咁吹， 哇，感受一下。 Let it blow， 就让佢继续吹。今日我哋特别嘉宾。敖嘉年，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风继续吹，不

原来今生心债，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重重心中痴债，原是欠下你一世，无限无尽爱在我心底。悠悠心中痴意，源源不绝抚慰，只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都等于枉费？原来今生心债，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 我哋今日特别嘉宾敖嘉年，佢稍后就要翻屋企，真系多多休息。希望你明天开早嘅时候咧，会全心投入你嘅剧集演出。 系， 可能喺人在片场心系唱歌都未定，所以头先只心债咧，好特别有感情。我哋会有下一次机会，我哋再喺度相遇啊！ 希望快啲，希望快啲， 多谢你。 曾听说过寻觅爱情，就像天与地别离和重聚过程，而我跟你平静旅程，并没有惊心也没动魄的情景，只需要当天边海角竞赛追逐时，可跟你安躺于家里便觉最惬意，只需要聚会场荡气之时，可用你的名字和我姓氏成就这故事。从此以后，无忧无求，故事平淡，但当中有你已经足够。如果要说何谓爱情，定是跟你动荡时闲话着世情，而我跟你无尽旅程，就是当天分发白，亦爱得年轻，不相信天荒不再地老不合时，竟跟你多相拥一次便爱多一次，怎相信聚会上荡气之时，可用你的名字和我姓氏成就这故事。 但当中有你已经足够，从此以后无忧无求，故事平淡但当中有你已经足够，快乐童话像你我一对已经足够。 你的名字会经常在 TVB 那里见到咯， 嚟紧仲会有， 系啊，因为你而家望住就 系 拍未来嘅剧集， 系 咁通常呢啲剧集都会隔一阵子先会播放， 嚟紧六月有我嘅新剧， 哇，要留意留意 留意， 六月系乜嘢剧？ 六月系啊希泽剧团， 哦，好啊，系啊，我睇到呢个 promo 啦，已经咁诶，预祝你工作顺利啦， 多谢多谢。 咁啊，今日咧，敖嘉年咧就佢话唔好意思早走，不过其实系我要踢佢走，因为咧，因为即系惊佢辛苦，听朝即系得翻嗰几个钟头瞓， 真系抱歉，真系抱歉， 唔好咁讲。我哋不如咁啊嘛，特登咧就系即系 cut 短少少，留待下集大结局。 大结局， 即系佢好似巾帼 season four 咁啦，season four 啦。所以点嘅新闻报道啊？我哋还有一个钟头，我同阿 Vince 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多谢你，拜拜 ，thank you。 六十人染疫，109人死亡。台北市政府今日进行提升至第四级警戒封城的兵棋推演，民众冇必要不准外出，全市停工停课。不过市长柯文哲话，目前台北市冇四级封城危机，但系仍然要准备。另外，为免传统市场买餸的人潮成为防疫缺口，台中、高雄和基隆市都呼吁民众依照身份证号码尾数的单双数分流。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朝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间中有大骤雨和雷暴，星期三四骤雨减少。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各位打工仔，你了唔了解职场各种奇难杂症呢？ 做只出威的马蹄。 我成日同嗰啲人讲，你唔好同我讲下边个喺你面前讲乜，或者系边个喺边个面前讲我啲乜，唔使。你叫佢有本事跑嚟我前面同我讲，我一定听。第一。佢跑得喺我前面，即系佢追到我。第二，你既然喺我前面，你叻过我，我听。 逢星期二晚上10点到12点，同你继续倾。马俊伟教你做只出色的马仔。 水务署推出咗水质监测优化计划，借以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着制服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六种金属，还有细菌和鱼露。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道你是谁，随缘跟你共聚，歌声里琴声里和你直那音乐，盼望能将空虚扫去，凭你凭你允许，遥遥天际渐暗淡，灰的脸已下垂，从前欢笑或眼泪，一日记流水里，而你又似当日拍和纯真的歌会句，和你和你记取，人无论生生命碎，仍然是快乐脆脆，和你多么深爱，这旧吉他不嫌弃它，与伴侣共对，快乐再追。 这首叫做《今夜真情》，是我当年呢为郑子诚的节目写的一首主题曲。这个《今夜真情》的内容呢，就十足呢我很久之前写过一首的词，叫做《二人世界》。为什么会写这首词呢？为什么会唱这首歌呢？第一因为以前我小过呢，就是看这个日本配音片集《二人世界》长大的。第二呢，就而家剩返我同阿边时嘅二人音乐世界啦。多谢阿敖嘉年，佢又要真係返去好休息，听朝呢即係瞓咗几个钟之后呢就要开工啦。咁不如留到下次啦。我哋而家二人世界开始。 渐渐下了，星光再洒，再奏那吉他，轻松落下。在路上遇着你，在风中轻轻拥抱，似一首歌，更像雾里飘过。柔情常在心中倾注，双双关注，长夜里不想去睡，数那日子，看你眼睛多么温暖，多么真挚，世界如何地会变改， I will love you more， 愿望是伴着你一起唱歌，爱你最细心体贴入微，默默地望着那夜空中星星起舞，常在小屋中爱念在这刻中，夜幕渐渐下了，星光再洒，再奏那吉他，轻松落下。在路上遇着你，在风中轻轻拥抱，似一首歌，更像雾里飘过。柔情常在心中倾注，双双关注，夜夜里不想去睡，数那日子，看你眼睛多么温暖，多么真挚，世界如何地会变改， I will love you more， 活得利落 世界があるかな。だから明日に隠るんだ。二人の世界があるかな。あくぬ何かにあくんだ。世界如何地会变高？I will love you more。 当年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就睇呢一个日本配音片集，叫做《二人世界》，主演嘅咧就系我最喜欢嘅一对男女主角。竹胁无我同埋律原小卷，既然系二人嘅音乐世界，我唱完当然有我哋嘅靓声琴手。念时永思。 每次遇上夜静，没法去入睡。最爱看旧照旧物，或会超落泪。仿佛像从前的欢笑，过去落寞的眼泪，在缅怀内里血汗水。说负累，每每念到是热爱，却伴醉。欢呼声时常冲击我，教我踏步不畏惧，纵有困难，亦要拼命追。熟睡，最爱笑，但随时害怕假面具。心坎中无言的郁结，也有热泪想下垂，却倒流换上血汗水。 呢个节目多谢你嘅不断支持，真系无言感激，因为我哋只可以用音乐代替。每个星期日嘅晚上由九点至到十二点，我哋都会喺度，或者会有嘉宾同我哋一齐唱。最后一个小时，我系 Albert， 刚刚系 Vince。另外一首无言感激的歌曲，当年 John Denver 特别写了这首歌送给他太太，感谢他一生相伴。 You fill up my senses Like a night in a forest Like a mountain in springTime, like a walk in the rain, like a storm in the desert, like a sleepy blue ocean. You fill up my senses, come fill me again, come let me.Give my life to you. Let me drown in your laughter. Let me die in your arms. Let me lay down beside you. Let me always be with you. Come, let me love you. Come, love meYou fill up my senses Like a night in a forest Like a mountain in springtime Like a walk in the rain Like a storm in a desert Like a sleepy blue oceanYou fill up my senses Come fill me again 歌名叫做 Annie Song 因为 John Denver 的太太就叫做 Annie 当年一首感人的情歌。 Love is leaving, leaving love. Love is leading to be 多谢晒 Vinci Love。梦在眼前，但上幻变，风雨岁月，人事沧桑变，盼望着那时相见，别与离，问谁幸免？装作欢笑面，但仍泪珠一脸。那月，那年相见。说日后再逢，问谁遇见？只盼拥抱着存在的分秒，眼泪再流千遍。Visions of you.In shades of blue, smoking, shifting, lazily drifting, my darling, I miss you so. And time goes by, no wonder my sensesGood reeling, your eyes so appealing, I see the whole night through. When will we meet again? 谢今晚收听我哋二千靓歌再重聚嘅节目。头先只歌叫做《有缘再见》，呢个当然啦。其实我已经约定咗你，你唔需要记噶啦。总之习惯成自然。喺周末过后，星期日嘅晚上九点钟至到十二点，每个礼拜如是嘅。不过而家仲有半个小时，我哋将会同阿边时继续同你一起分享应该心里面想唱的歌好耐，今晚就可以将你的歌仔慢慢一首一首还给你。十一点半的新闻报道后，当然有缘再见，我们还有三十分钟。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消息话，政府落实让公务员享有新冠疫苗假期，每接种一剂有一日有薪假期，最快今个星期内公布。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筹廷认为，政府让公务员享有疫苗假期，有助公务员休养，但未能评估会不会吸引更多公务员打针。他期望公务员疫苗假期的措施可以覆盖为政府服务的合约员工和外判员工，建议政府向相关外判商补贴。环员会亦欢迎疫苗假期的建议，呼吁当局派外展接种队去到政府合处为翻工的公务员打针。听日是世界无烟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林大庆表示，已经有证据显示吸烟人士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之后，症状会较一般无吸烟者严重，而死亡率亦都会高几倍。香港大学早前的研究亦都发现，年轻吸烟者较容易患上肺痨。林大庆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反对全面禁止新型烟草产品，例如加热烟和电子烟的人，因为原因只有两个，一个是自己本身有利益，又或者代表利益集团。他批评这些人是为了少数人利益牺牲大众健康。他说有调查显示，大部分人都支持禁烟，如果有立法会议员反对，根本不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亦是反健康。他认为政府至今未有为禁止新型烟草产品立法，是因为代表烟草商的人手上有票，因此有所顾忌。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草案听日将会刊宪并且生效。他形容是一项非常重要和具历史性的法案。他在网志说，完善选举制度之后，香港有望从此摆脱近年政治争拗的羁绊和内耗不断的困局，有助立法会恢复宪制职能，以往劣质疯狂的议会斗争终于落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未来香港可以集中精力处理社会、经济和民生等的议题，包括土地、房屋等一些前结难解的老问题。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在网志形容，在新选举制度下，选举委员会只是一艘船的压舱物，确保社会整体利益受到保障，让一国两制得以全面贯彻落实。港铁表示，随着准许本地游旅行团复办，决定免费开放高铁香港段的西九龙站和石岗列车停放处给旅行团参观，以支持本地旅游业界。港铁今日特别包团招待油尖旺区27名来自少数族裔家庭的人士参观石岗列车停放处。港铁说，在今个月28号至到下个月20号期间，安排了30个时段给本地游旅行团参观。港铁职员会为所有进入西九龙站和列车停放处的参观人士量度体温，所有人全程必须戴口罩，而参观人士所到的地点都会清洁消毒。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间中仍然有大骤雨同埋雷暴，星期三同四嘅骤雨减少。现时气温系30度，现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32， 全年最受欢迎10大国际金曲 Top 10 International Gold Songs， 得奖名单 Love Sick Girls Blackpink Afterglow Ed Sheeran Driver's License Olivia Rodrigo 全年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以及全年至尊金曲 Cardigan Taylor Swift you, 详情请登入 rthk.hk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op Bowl， 明年再见。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为什么新世间上，此间许多爱如常？为什么争斗不绝，欢欣不永享？问为何人全隔膜，颜面无真相？问那天找得到理想中的乌托邦，为什么双鬓斑白，光彩消失面容上？为什么此发 11:37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我哋又得到凌晨12点，依然都喺度直播。我同阿 Vince 都会用钢琴、用音乐陪住你到凌晨12点。我哋嘅约会当然系每个星期日嘅晚上，又或者。每日我哋约喺彩虹下， 我空虚的心灵终于不再流泪，期待着雨后缤纷的彩虹诉说你 我的约定，我不安的脚步终于可以停歇。祝你以为我白色了生命的山野，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彩虹为真千古不变。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万物歌颂你的慈爱，大地诉说你的恩典。粉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我不安的脚步终于可以停歇。祝你以为我白色了生命的双眼，生命喜悦，万物歌颂你的慈爱，大地诉说你的恩典。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彩虹为证坚固不变。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万物歌颂你的慈爱，大地诉说你的恩典。万物歌颂你的慈爱，大地诉说你的恩典。 转转想想落落像是平凡的歌，偏偏要我交出匆匆一生唱和，生生死死生生追追像是无形枷锁，就算苦涩太多仍是要经历过，真真假假跌跌撞撞路是无穷坎坷，中间有多少变化风帆雨舵，得得失失每到绝路命运无从触摸，面对许多困阻 谁任意捉弄我？试问谁人没差错？一错又怎去躲？试问谁在我今天遗失太多？试问谁于欢欣里加上万般痛楚？试问谁令我一生如此结果？真真假假跌跌撞撞路是无穷坎坷，中间有多少变化风分雨舵，得得失失每到绝路命运无从捉摸，面对许多困阻谁任意捉弄我？试问谁人没差错？一错又怎去躲？试问谁令我今天遗失太多？试问谁于欢欣里加上万般痛楚？试问谁令我一生如此结果？怎去躲？试问谁令我今天遗失太多？试问谁于欢欣里加上万般痛楚？试问谁令我一生如此结果？试问谁人没差错？一错又怎去躲？试问谁令我今天遗失太多？试问谁于欢欣里加上万般痛楚？试问谁令我一生如此结果？ 千里歌再重聚，你会有时会碰上一啲啊，好似好熟，但系好多年冇听过嘅歌，多数都系好听嘅。如果你喺呢个节目度碰到，多谢阿 Vince 将阿陈百强呢一只好少听到嘅歌，叫做 《试问谁》，冇错， 冇错啦，《试问谁》冇听过咧。 为情留，情人蜜语时常在耳边，可惜心曲非因你轻奏。柳丝叫江水慢慢流，无奈流水不肯再回头。情人是爱，含情在折花，分手偏偏折枝柳。含情不再向着谁杨柳，不想你添上点点忧，回头再问谁杨柳，可知你 怎么会消瘦？雨中流丝仿似不必愁，情泪点点叶上流。情缘见问谁为你解？春风不知你消瘦。柳丝风中特别有，无奈春风不为情留。情人蜜语时常在耳边，可惜心曲非因你轻奏。柳丝叫江水慢慢流，无奈流水不肯再回头。情人是爱含情在折花，分手偏偏节自留。谈情不再向着谁杨柳，不想你添上点点忧。回头再问谁杨柳，可知你怎么会消瘦？雨中流丝仿似特别愁，情泪点点叶上流。情缘见问谁为你解？春风不知你消瘦。Thank you. I know I said that I was leaving, but I just couldn't say goodbye. It was only self-deceiving to walk away from someone who means everything in life to you. You learn from every lonely day. I've learned and I've come back to stay. Let me try again. Let me try again. Think of all we had before. Let me try once more. We can have it all, you and I again. But just forgive me or I'll die. Please let me try again. I was such a fool to doubt you, to try to go it all alone. There's no sense to life without you. Now all I do is just exist and think about the chance I missed. To beg is not an easy task, but pride is such a foolish mask. Let me try again. Let me try again. Think of all we had before. Let me try once more. We can just forgive me or I'll die. Please let me try again. Shall we try again next week? 我们下个星期日再来过。当然，九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2000靓歌再重聚。多谢收音机旁边所有的朋友。 Sleep, lay me down, and hold me closely in your arms, and I will close my eyes. Oh, please promise me, and when I wake up from my dreams, you'll be there by my side. Love, if you say you won't slip away, then I can go dreaming not forever more, but I won't rest until I know that you will be here in the morning by my side. 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怨痛，从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好找着你。 各位晚安。